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，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，旅人匆匆的赶路啊，走四季访人家，如同昨夜天光扎破了远山的轮廓，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，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，走不出看不破，走不出，看不破。